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92集，玩虐。魏大师搭着桌子的手一顿，他看向黛然，声音发沉。 你是这么想的？你以为我让秦染最后是为了他？ 我知道你想要你的学员拿最后一个位置，我也想要我的学员拿最后一个位置。 黛然看了魏大师一眼，开口道。魏大师一双眼睛浑浊，又透着一丝金光，听着黛然的话，他深吸了一口气。 好。 他没有再说什么，只是转身又拿回了工作人员手上的资料。看到魏大师妥协了，黛然露出了笑容，心里也松了一口气。毕竟魏大师还是魏大师，黛然虽然因为几个徒弟在协会站稳了脚，可魏大师执意要再次换排序，黛然也没有办法。眼下魏大师不跟他争，这个自然是好事。文英就坐在两人中间，他知道秦染是二十号魏大师吩咐下去的，如今变成了十一号，文英一看黛然的表情，就知道黛然心中在想些什么，不由摇了摇头。魏大师跟黛然不一样，他把秦染安排在最后一个，是为了前面学员的得分，毕竟有 M 州的人在场，魏大师很顾全大局。要是给秦染先表演，文英有些预料到接下来的惨不忍睹。黛然知道事实真相的文英看向表演台，不再说话。秦染是这几年唯一出现的五级新生高级学员，老师们对他的关注比秦宇还要多。他今天穿的依旧是休闲风，白色 T 恤，黑色长裤，简单又干净。一位老师看着他上台，不由看向魏大师。 魏大师，汪子峰跟田潇潇都升了一级，秦染不会也升了一级吧？ 魏大师只是笑笑，并不回答。他看着台上的秦染，也有些期待。看着魏大师的表情，这些人面面相觑，尤其黛然也微微眯了眼，不知道心里在想什么。 难道真的到了六级？ 三级到四级，四级到五级，他们都还能理解，可五级到六级，两个月不到的时间。 不会吧？ 没那么变态吧？ 我也猜他下个月到六级。 这一行人心里觉得不可能，从理智从现实上分析不可能，但刚刚田潇潇跟汪子峰的突然表现让他们不由有些动摇。一行人看着秦染的方向，秦染也是演奏自己的创作曲目，舞台上一束白色的聚光灯亮起，秦染倏然睁开眼，灯光下他那双漆黑幽深的瞳孔分毫毕现，嘴边没有什么笑，但能就这么站在那里也能感觉到一丝干净利落的帅气。 是秦染，我知道他，魏大师的首席大弟子。 终于等到他了，好期待啊，不知道他能有多少分，肯定会比汪子峰高，几个九十。 这两个月秦染是魏大师徒弟这件事在协会里传得很猛，只可惜秦染向来神出鬼没，这些人没有一个能够端到他。演奏开始，一上来就是情感分明的极场，所有的人的心都被狠狠地震颤了一下。一开始秦染就用重断弓顿弓演奏出了强烈而又激昂的气氛，双弦颤音以及高位指法一连串的出现，不只是听众，就连七位打分的老师也有些懵，这一开始就这么高能的炫技吗？那接下来怎么办呢？音乐逐渐步入高潮， 秦闪的这首曲子上刺激强烈，颤音从开始就快打，演奏到高潮的时候张力很猛，拨奏滑奏，这还是自己的编曲，对技巧的运用，对曲风的把控也太娴熟了吧。这编曲一看就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得到的，有一种让人眼花缭乱的效果。紧张的顿弓之后，一道漂亮的声音忽然响起。等等，诸位老师眼前都是一亮，这是小提琴中最漂亮的声音泛音，也是魏大师名震 M 州的成名技巧。每个小提琴手所按出来的泛音是不一样的，需要很多次的训练跟本身对小提琴的理解。这几个都是小提琴上难度极其大的技巧，从一开始到现在，几乎没有人能够娴熟地运用泛音，因为一旦运用的不好，就是减分点。可这次的泛音用得漂亮，高级学员中都很难见到这么漂亮的颤音，太漂亮了，跟前面的10个人完全不是同一种水平。即便是在 M 州协会中也难得一见的表演赛，3分钟的时间过得非常快，在所有人还意犹未尽的时候，声音戛然而止。无论是观众台还是第一排的一群老师们都震撼，一瞬间现场陷入了安静。恩格先生在 M 州见惯了大场面，激动又兴奋地看向魏大师。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，你这个徒弟给我的惊喜太大了，就算在 M 协会的清秀名单上也能排入前3名。 魏大师没有立马说话，因为他自己也没有想到，只是震撼地看向秦闪。魏大师是知道秦冉总有一种游戏人间的态度，一开始他预料到了秦冉一定会到6级，可现在秦冉不声不响的，无论是技巧还是演奏方面，确确实实达到了7级。这些老师议论的声音也传到了观众们的耳朵里，一行人面面相觑，不知道说什么。 老师们是说秦冉到达7级了吧？ 好像是的。 他们之前猜测秦闪5级到6级很难，可没有想到秦闪连跨2级，直接到达了7级。新生刚入会不到1年，就到达7级，协会历史上有出现过吗？秦宇上个月到达6级，就让一群学员们震撼了。毕竟协会中25岁以下能够达到6级的人不多，秦宇还这么年轻，眼下跟秦闪这变态比起来好像就非常不够看了。最终还是魏大师开口说话。 好了，打分吧。 魏大师跟恩格先生两人都给了本场最高分90分，文英什么也没有说，直接给亮出了100分。其他老师都给了95分，毕竟还要照顾一下其他表演者的感觉。可即便这样，秦冉也是唯一一个全部是90分以上的学员。还剩最后一个戴闪，愣坐在自己的座位上，迟迟没有开口说话。文英心里不由摇了摇头。秦冉这中场一表演，后面的学生几乎就没有什么看点了。评分也会大大不如前面，因为秦闪的这场表演太过震撼了。那些学员大部分都是4级左右，秦闪7级，这怎么比啊？不过这也不是文英所关注的事，他只是提醒戴闪。 戴老师，打分了。 比起戴闪，更加后悔的还是后台的那一群人，一个个面色都变了。秦冉的这场表演对他们的影响太大了，可以预见，就算是同等水平的，前10名的分数一定会比后10名的分数高。他们差点没有疯了。老学员一开始给秦冉还有秦宇换号码牌，就是因为不想被秦宇的6级影响。谁知道，换来换去，竟然把最猛的秦冉 换到了11。其他几个人面色也有些黑，他们一开始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没有阻止老学员，眼下却是后悔的要命。尤其是田逸云，他就在秦冉后面一个，影响肯定是最大的。工作人员已经在叫他的名字了。他拿着小提琴，十分忐忑地上台。到最后七个老师打分，他的最高分也只有75分。如果按照正常情况下，他最少有3个80分的。其他人比田逸云好不到哪里去。后面的几位选手没有一个达到90分。你想要90分？几乎都是70-80分。秦冉也才95分啊，你得有多牛批才能到达90分呢？你是7级吗？还是你是6级？至于唯一一个本场最后表演的6级表演者秦宇，本来他要是排在11的话，该是第一个全场达到全90分的。毕竟6级在他这个年纪也非常少见。但因为有秦冉在前，恩格先生只给了80分，魏大师也给了80分。至于其他人，有人给了90，有人给了89。到最后，秦宇得分跟汪子峰几乎也差不了多少。可明明这两人差了一个等级呀。秦冉不知道最后秦宇的得分，因为他演奏完之后就来到了京大，身后慢悠悠地跟着程俊。8月底，新生要开学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。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